泪，仍学会面对孤单慨叹忧虑。原谅我没法把心放下，爱恋心头凝聚，情念已交出去，但没法可收取。愿你可以快乐过，在这一生情聚，留待我梦里一起与你相聚。缘分与聚散早经注定，原是不可以追，无奈却喜欢你，但害怕苦累。是你吗？却跟你相距，留待我慨叹风中梦会唏嘘。梦里可是谁？完全神留低伤心归去，凝着你我这祝福继续伴随。你可以快乐过，在这一生情聚，留待我梦里一起与你相聚。缘分与聚散早经注定，原是不可以追，一切注定失去，莫道怨恨谁。是你吗？却跟你相距，留待我慨叹风中梦会唏嘘。梦里可是谁？完全神留低伤心归去，迎着你我这祝福继续伴随。你吗？却跟你相距，留待我慨叹风中梦会唏嘘。梦里可是谁？完全神留低伤心归去，迎着你我这祝福继续伴随。